咁最近呢就一周刊呢就報導咗一個新聞呢就係呢個馬攬啊呢個14號嘅馬攬呢就出咗個廣告嚟拆頂嘅結果就玩出禍即刻俾差佬數啦。咁呢個廣告係寫咩呢個馬攬廣告就前面嗰四個字就係忠誠勇毅。後面嗰四個字係咩呢 心系老細。 嘩好押韻 係好押韻 即係有腦喎真係。 原句係咁樣忠誠勇毅就心系社會㗎嘛。是不押韻的嘛其實是。喂而家他改良版喎而家是。 結果即刻被差佬數。 被人數囉是囉。 即是。即刻被差佬數囉。 喂他說這樣是跟黑道撇關係喂但問題就是喂他口號人家原創先的喎。 喂中字堆、勇字堆、成字堆、銀字堆是人家的東西的喎。是你警察自己走去拿黑道的東西來做自己的口號喎。 咪就係囉。 關人什麼事啊如果我是那個字頭的我真的不會妥協。撤回呢個廣告啊！真係 係 嘛？心係老細都幾好啊，講服務啊嘛，係嘛？ 唔係其實係咪佢自己幫襯嗰陣時見到又唔妥啊？係嘛？即係又想去嗰邊 show pass， 點知 show 咗冇用？ 唔係啊！ 佢以為心係老細，我係你老細咯，係嘛？ 唔 係 咯，即係 我咪你老細咯咁樣。咁啊冇辦法，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咧，即係大家笑中有淚，目睹呢個香港嘅淪落咧，其實即係。跟我哋細個好多而家後生嘅一代唔知嘅，我哋細個年代，因為我自己喺曬自區長大，亦都做裁縫店，係目睹過好多呢啲警察即係收黑片、收片啊、派片啊呢啲咁嘅。係，而家真係翻翻去嗰個年代嘅啦。其實今日 ICAC 講啊，鄧國斌出嚟講咧，就係話咧就收到好多關於721嘅呢個投訴，係關於呢個警察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係 他的講法就是說其實他們已經調查了、他沒有否認 廉署是吧 廉署 ICC、okay. 是啊就是、應該是投訴警察委員會的這個主席還是什麼鬼不是投防貪諮詢委員會主席還是什麼、那就這個呢我相信呢隨著這個監警會的報告書出來之後呢、就看看林鄭怎樣接波了林鄭這個波就一定是樂慧玲、來香港要處理其中一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是要向著調查警察的方向處理的話就總好過你現在這樣就將100億呢就扔出來 對沒錯因為 你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就是這樣說 就是掩口費 是掩口費你當你去這樣做一件這樣就是這樣的事就是等於啦即係如果你的老公啦出面偷食完之後咧，點解咁喂無端端好地地即係買戒指、 買個香奈最新香 奈手袋？嗱呢、這個咧，你老婆咧， 或者請你食 Michelin Star， 係你老婆會唔會即時好感激你啊？會唔會即係喂佢即時佢要諗第二樣嘢？ 如果你買開就冇所謂， 買開冇所謂嘅。 但係你條友從來帶我去都係新超記， 唔係就 連翠華都唔肯去嘅，突然間。都未到我生日就特登作個理由就係話，誒、今日呢個黃子華新戲上啊，我哋去食餐好嘅咁樣，就帶你去食呢個 Michelin Star 啊， 係嘛？咁你信唔信啊？ 喂，咁佢就會懷疑啊嘛，即係佢唔會好似嗰個叫咩啊？即係以前咩嗰套咩係咩周星馳唔記得咗啦。唔係，即係你會覺得懷疑啊嘛，大佬你即係你個死佬突然間點解對我咁好咧？ 家有喜事啊嘛， 係啊，家有喜事、啊， 但又吳君如去西餐廳嘛，係嘛、 啊？ 佢要呢個炒飯加隻蛋。 他自己本身啊，平時都俾佢即係叫做切開嘅，其實係 唔係佢咪當佢工人咁使咯？ 係啊，不如喂打包埋走啊，使唔使嗌咁貴啊？咁樣 仲要拉小提琴，喂過嚟拉首歌嚟聽下， 好笑真係嗰陣時係，咪就係咯？喂，你正正就係因為做虧心事，你先對人咁惡。喂，你前年你對啲嗰啲老人家點樣啊？喂，你搞綜援啊？嗰啲老人家嘅綜援啊，你都仲要 set 處設限啊？ 仲要串啊容海恩？ 唔係咯，仲要串容海恩喎、 啊。你哋支持咗嘅喎。 係啊。 你年領前咋？ 係啊。 係年領前。 你唔好以為我哋唔記得啊，大佬。 你攞翻嗰段片出嚟睇下。嗰陣時串到無倫。 喂，林鄭佢自己嘅慣性就係政策上面弱佬噶嘛。 肯定係啦，因為佢同羅志光同一思路噶嘛。 係啊。 佢覺得捉到你阿 Bills 咧，就係最大嘅滿足感。 係啊。 所有嘅政策，你見到派錢派到咁大鑊。本來啊，我知道啊，個內幕消息就係啊，陳茂波就想通牌，好似阿胡蘇貞咁樣4000蚊通牌，結果係特首打翻轉頭，就係話要做一個所謂入息審查。 嗯， 咁嘅話呢、這個就係林鄭一路嘅思路嚟嘅。 嗯哼， 咁而家去到而家咁樣100億，我一睇，哇！大佬撲你個街，裏邊嗰啲項目由65降到60，呢、這個2蚊搭車。 係係嘛？我想問一下，以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將來香港的公共交通機構真係買佢哋股票啦！我話俾你聽， 係啊， 真係啊，坐定粒六有公帑去買飛啊，幫你 係啊， 係咪？喂，大佬，即係當然你表面上你梗係話啊對老人家好啦，乜乜啦咁樣，但係咪要去到咁嘅地步？同埋我想問一下，係咪其他嘅問題唔去處理？ 係 對而家老人嚟講最重要，我嘅理解應該就係咩咧？是你搞好的退休保障， 是啊， 在政策上你什么都不要搞， 这个才最重要， 因为搞政策就很困难的，当年搞最低工资都要搞成几年才搞得掂，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政府是什么呢？每一次政治上穿了个窿，他就拿我们的钱真的塞住个窿，每一次都是的，你忘记了之前其实陈茂波已经宣布了派过一次的了，在抗争运动期间，今次不是第一次嚟嘅，今次是第二次嚟噶啦。 嗰陣時仲多啲添，百幾億嘅，嗰陣時170億 ，total 加埋200多億嘅啦，已經係。 即係而家加埋啦，就其實舊年年底到啦，就270億啦，而家咁計嘅話。 270億。 但係咁，而家 未完啦，未完啦。 呢十項民生措施你唔好以為好爽啊，十月先兑現。 咁咪即係為咗兩個原因咯，第一、就係揞口費，一定就係中共就落咗個指令。政治上要將呢個民憤壓落去， 係 好啦，民憤壓落去兩大措施，第一心戰措施，拆解呢個抗爭者嘅團結，呢、這個就係暗線，明線先就係派錢，二就係咩咧？警察裝出一個和善嘅面孔，嗱、除咗呢個鄧炳強去呢個中西區區議會之外咧，最近呢個 CU Secrets 咧就爆出嚟咧，就係、是、中大某社工系嘅老師。就安排副警務處長，我唔知係郭蔭樹定咩啦，同埋呢個總警司入去，同社工系嘅學生閉門情深對話。 情深啊，深唔深？ 我唔知舉行咗未啦。咁啊，中大 你成日講嗰啲啊，歡迎一定要熱烈喎。 係啦，中大學生會就踢爆，就話要杯葛，我就建議大家唔好杯葛，不過派卧底去。 係，我覺得要 錄低佢哋嘅對話，然後俾我哋聽下，睇下有幾情深，係嘛？睇下呢個郭蔭樹有幾情深，我覺得。根本就是整個就是政治工程。好了，一方面就是政治工程。所以我說這個鄧炳強剛柔並濟落完去上完去北京訪問回來講是有原因的，其實。然後這方面呢就是叫做100億掩口費，我不覺得他會到此為止。我覺得越接近九月選舉，我估計到五六月都會還有一劑勁的。 五六月？ 是啊。點解咧？因為區議會大敗，就令到黃志文咧就鄧冬菇就去咗做有史以嚟職級最高嘅圖書館館長，副館長，係嘛？部長級待遇嘅圖書館副館長。好啦，咁你林鄭咧，你要搞掂嗰個蘇州市啦。咁搞掂蘇州市嘅方法，咪就係等於警察用我哋嘅錢買催淚彈打你個頭一樣啫嘛。 喂，最近咧，喂催淚彈有件咁嘅事喎，我聽講啦，就係話而家啦。開始不用大陸製的催淚彈了，咁好似話咧，即係因為其實最近美國佬嗰邊已經講到明嘅，即係嗰個叫做係 non-lethal technology 咧，其實不嬲 係係 唔供貨俾香港啦嘛。咁但係點解最近好似話又用翻嘅？其實係 因為中國催淚彈太毒啊嘛。 係啊，佢哋都賴嘢，可能係 你睇下。陶輝啊， 係啊，因為嗱，你聽 我據我所知 ，Grenade 手掹嗰只大鑊啲喎， 手掹係大鑊啲㗎，係 啊，手掹 手掹嗰啲佢好中意攞嚟掟記者㗎， 即撇啊，真係㗎嗰只， 係㗎，佢掟完之後上警車㗎嘛， 佢自己都唔停留喺度㗎， 係啊，啱啊，咁即係你知道啦，即係其實你平時咧嗰啲記者咧就同成日同你講啊，哇，即係有時啊嗰啲即係生理週期啊，又會點樣被影響啊，跟住又話出嚟嗰啲， 黑市啦， 係啊，唔係個經血都係黑色㗎。好大鑊㗎！ 嗱，我一喂， 我唔知係咪搞到而家連佢老婆啊，嗰啲警嫂都係咁樣啊！嗱，喂，唔係咁嘅色啊嘛？ 呢壇嘢唔係啤酒，大家唔好以為飲啤酒，呢壇係中藥嚟嘅。 哦， 一月一號吸完之後，我同邝明轩飲到而家，其實。 哦，我以為你 M 佢係咁嘅色嘅添。 中藥嚟㗎呢個，飲到而家已經係。你諗下， 就係咪中大嗰次啊？係嘛？你入中大嗰次係嘛？ 元旦。 元旦嗰次啊？ 大拘捕嗰次。 那次都不是很多催淚彈的灣仔 灣仔射完之後咯 ，OK， 係啊，灣仔射完之後咯， 係， 即係嗱，我真係我唔知道呢個咩。 喂，你咪睇下咯，中大校長阿邊個阿段王爺咪就係賴嘢，喂就係咪住咗？ 佢入咗留醫院六日啊，大佬啊， 係啊，好大鑊噶， 入去威爾斯留院六日啊，大佬啊， 咪嗰陣時嗰個副校長喺度話，喂咩味嚟㗎呢啲係？ 喂，同埋我哋係阿 Q 嚟㗎，你知唔知啊？ 我哋唔係吸一次啊嘛，係成半年嚟咁樣 accumulate 啊嘛，其實係。所以我話呢個係人道災難嚟。 係啊， 咪講翻呢個派錢先。 係 嗱，佢而家100億就有一啲，我覺得咧，其實根本上係以往咧佢唔做，但係為咗政治原因而家做嘅。 係 嗱，你好明顯嘅，譬如將嗰個嘅65降到60，2蚊搭車， 2蚊優惠 係啊，呢個好明顯嘅，其實係完全係為咗咩咧？就係為咗嗰個政治需要，躺香港納稅人之窮。 咪仲有法定假期喎？呢個其實係即係呢個係大躍進嚟喎，12日去到17日啦。 但係某啲嘅佢唔係銀行價嘛， 係 咪？ 唔知佢話，但總之就係分階段實行啦。咁跟住就係話咧，改善政府外判員工嘅待遇。咁你冇改善啦，你當佢當翻佢係公務員啦，係咪？跟住又話咩啊嘛？即係其實呢、這個呢啲有啲以前研究過嘅，即係譬如話咧，如果你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嘅話， 哦，即係租金津貼嘛， 係啦， 講咗好耐㗎啦呢個， 係啦，咁而家就叫做啦，即係真係做咗佢啦， 即係而家終於執行啦， 係啦，咁跟住，但係你唔知補貼幾多啊嘛，因為你高，即係你租金其實你如果你話公屋租金咧都係兩三千蚊啫，咁但係你會唔會補差價咧？補差價就大鑊㗎啦，其實係，咁啊仲有嗰啲咩咧？就係話喂。呢、這個我覺得真的好笑啊！係劏房租務管制，劏房搞租管喎， 即係劏房已經係 劏房已經 underground 嘅 咯，其實係 灰色地帶嚟。 嗰樣嘢 underground， 你點樣管制咧？我想問， 工廈就唔準劏添啦，直情。係啦，而家好多係工廈劏，佢都唔執法啦。 係佢唔敢執法啦，因為佢覺得就係話 要處理嗰啲人嘅住屋啊嘛，如果趕佢出嚟嘅話， 係啦，即係嗰樣嘢你已經係 suppose 係非法㗎啦，係咪？你點樣仲要租務管制咧？ 即 係等於 即係監管馬攬收費一樣。 係啦，即係等於啦， 唔可以超過200蚊。 嗱，你做開冰毒嘅，然之後就話啦，你唔好運咁多玻璃碎喺入邊啊，咁樣。 唔係，或者係呢個廟街嘅呢個馬攬嘅浴金啊。 係啊， 對警察嚟講唔可以高過200蚊。 係咁樣啊，嗬。係 啊， 咁就得喎。 即係唔使蘇位咁正啊。 係喎，係喎。 咪就係呢個藥石亂投。 啊， 你諗啦，你諗啊，正路啊，你問我啊，呢啲 sweetie 派糖嘅嘢。應該在區選之前出台啊，係咪先？好啦，即係話根本上，如果你話呢啲係討論咗好耐，只不過咧就而家完全同政治冇關。 嗯， 咁點解唔係早啲出台呢？結果就因為區選建制派大敗， 呢、這個咪就係唔 然後受完把啦，跟住呢、這個即係你一見到麥美娟啊，隔住個 mon 都感受到嗰種怨毒啊，係嘛？成個建制派李慧瓊嗰啲怨毒啊，直情係撲面而嚟啊，都唔敢接近個 mon 啊，睇新聞嗰陣時候。咁咪而家咪唯有咩咯？幫建制派一把咯，所以大家記住，票投非建制，大家好過濟，會再派多幾百億。如果你係基層嘅藍絲，你想繼續攞呢個租金津貼，想攞繼續攞呢個嘅生活津貼、失業津貼，仲有失業津貼嘛？佢而家係 啊， 係嘛？好似攞四個月嘛，可以 係啊，好犀利。 咁你呢啲咁樣嘅嘢嘅話咧，你要四個月，你問我就加到8個月。 嗯， 咁咧就要喺9月選舉裏邊咧。再進一步令到建制派大敗，咁樣嘅話，10月嘅施政報告咧，如果林鄭有幸捱到嗰日嘅話咧，佢繼續發表嘅話咧，我諗隨時我今年就可以2蚊搭地鐵啦。 咁 即係降到5.5啊！ 喂，咁咪太過分啦！咁樣又 喂，你唔好諗喎，佢對佢嚟講，即係你諗下呢啲係施政質素低落嘅一個情況，大家唔好開心啊！其實應該感到悲哀嘅。即係你諗下，你去爭取就係話我要自由，你同屋企人爭取我要自由，我要選擇我自己中意讀嘅學科。個老豆老母就係話：，誒、哎，俾多30蚊呢個零用錢你啦，咁、就係咁啫嘛。其實係咪打發你走咯？而家佢就係想打發香港人走嘛。所以我就話越係咁。我睇到今日嗰個新記者會，我就好嬲嘅。其實係比美於6月15號嘅記者會喎。其實你係睇到林鄭呢個人係死不悔改到一個咁嘅地步，唔係話嗰啲錢落咗去基層嘅人唔好啊，而係背後成個出發點、政策嘅理性邏輯思路全部都冇嘅，而係只不過係一種用一種咁樣嘅救火隊，然後咧就攞嚟用香港納稅人嘅錢去買回佢已經破產嘅民望。你唔興？喂，大佬，我有份俾嘅嗰啲錢，係咪咁用啊？你有冇問過我啊？係咪咁用啊？係咪攞嚟買催淚彈、橡膠子彈已經係攞嚟打我哋啦？ 唔係，你就算係啊，個比例應該都即係唔係咁樣去睇啦。 點解後？你諗下，你記唔記得而家財委會仲擱置住嗰大學嗰幾張撥款文件啊？撲你個街！ 而當中仲有係涉及醫學院啊。你醫學院先興啊！你最近即係有啲人去問阿陳肇始啊嘛，即係問好似問醫管局啊，好似係醫管局話隨時可以撥加多1600張病床，跟住即刻俾人哋鬧到媽媽聲。你見到網上面啊嗰啲咁樣嘅即係醫生嗰啲專業啊，佢哋話喂大佬，而家即係嗰個使用率已經係超過100%，你邊度嚟？無端端可以加開1600張病床， 篤數啦！邊有咁多人啫？係 咪你自己醫管局嗰啲高層自己落嚟睇症？ 而家先至講緊係人手不足，講咗咁耐啦，仲話要放寬又放寬唔到啦！外地執業醫生， 喂，最簡單嘅道理，你而家因為你自己政治嘅上面嘅失敗，你然之後你 hold 住嗰啲咩醫學院嘅撥款，有冇搞錯啊？你係咪？ 係啊，佢就要懲罰啲大學啊嘛， 係啊， 懲罰啲大學生啊嘛。 但你唔係懲罰大學咁簡單，你懲罰成個社會啊嘛。 佢咪 同埋你有乜嘢資格懲罰啫？你自己政治上面失敗啊嘛，而家係 而家冇嘅，而家佢係要用盡我哋嘅資源，啲資源係我哋嚟去為呢啲失敗嘅政客咧，去塗脂抹粉，即係羅志光、陳肇始、鄭若華、李家超、張建宗、邱騰華、陳茂波之流，就係幫佢哋塗脂抹粉，用緊我哋自己納税人嘅錢。我想話嗰啲錢點解唔可以用喺大學生嗰度？點解唔可以用喺中學生嗰度？點解一定要用喺老人嘅交通津貼先？我想問下。 他都不用翻工，你使唔使咁多啊？ 點解要降到60啊？如果係咁，完全冇政策理性，我覺得咁不如55，係咪先？點解唔係55啫？你冇得拗嘅，根本呢啲咁嘅嘢，我覺得。 唔係你唔係按需分配，你按腦分配而家係。 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佢嗰個綜援嗰樣嘢，佢靜靜改咗個老人嘅定義，佢就話睇齊去到65啊。 係啊，係啊。 你記唔記得？ 咪就係講過。係 政府嘅福利嗰個標準，羅志光當年講緊，唔係當年啊，當月啊。是半年前咋，其實講緊嘅就係劃一標準，就係去到以65嚟做嗰個標準啊嘛。咁你點解運輸裏邊突然間降到60咧？ 即係你而家 呢個係福利嚟嘅喎。 你就係忽然間良心發現，就覺得自己對老人唔住啊？ 唔係，我覺得唔係良心發現，而係收到政治指令，要喺幾時幾月幾日兩會之前，如果處理唔到就人頭落地。 嗯。我都處理不到的，一定是。 你問我，我覺得仲衰，等於6月15日記者會一樣，6月16日200萬人上街。是不是你侮辱我們香港人啊？其實是。大家袋住在笑的人，麻煩你自己想想吧。他是用錢兜口兜面掟下你，打完你心口，打背脊，打鼻哥，打下體，打完之後扔夠錢給你，數數數數完給你走人。你頂不頂得住啊？我想問啊。你領不領啊？喂，一樣的啫，真的。 即係等於咯，喂你個老公係嘛？即係翻到屋企無端到你笑曬曬係嘛？又送呢樣送嗰樣，喂原來你出邊勾佬嘅，唔係你出邊啦，即係你包二奶嘅，咁啊梗係仲興啦，就咁簡單道理啫嘛。 係乜？你會唔會收咗佢嗰個 Hermes，收咗佢嘅 LV，然後自己就算啦咁樣啊？ 係咯， 你咁你跟住你會問啊，其實你當我係乜嘢？ 嚇！ 喺你嘅心目中，香港人原來係咁嘅，你根本就唔配做香港人嘅特首。如果你心目中的人啊嘅價值啊，只係同豬一樣，係飲飲食食，係全部都係利益嘅話，根本就唔會發生呢半年嚟嘅抗爭啦。我想話，點會付出咁大嘅代價去同你呢個八婆喺度鬥啊？其實係，係嘛？貪過癮啊！大家都唔想見到你嘅死人樣啦，已經根本係。所以你諗下，我就話呢個係真係對香港人嘅最大嘅侮辱嚟嘅，其實係嘛？錢袋完，我覺得民意調查繼續俾零分。見到他繼續要罵他，我覺得 係 所有官員啊，與其在街頭跟警察打，我就問點解嗰啲官員可以俾他出到街咧？點解唔係發動啲市民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他表達呢？陳肇始、陳茂波、邱騰華之流， 係咪啊？邊個啊？張建宗咪賴嘢咯？佢唔知佢爭下嗰邊爭咩嘛？被人噴水啊嘛！ 真係啊， 係啊， 少咯，我覺得 係啊，佢唔知佢去咩啊嘛，即係射槍咁樣，跟住最後俾人噴水又噓啊嘛，即係以後咧，即係你咪等於其實嗱，最有自知之明嗰個咧，就真係算係林鄭噶啦，即係佢咩特首杯佢唔去啦，係嘛，即係冇特首嘅特首杯，我諗都係第一次啦，其實係。 同埋我覺得潛得最深係阿立法統啊， 係劉江華， 有冇出過嚟啊？ 好似冇。佢好醒嘅，其實 係。係啊，潛得最深嘅垃圾桶，我 好醒嘅係。 黃色潛水艇啊，真係變咗，完全唔冇頭嘅係啦。所以我咪話咯，你諗下，即係打完你，侮辱完你，踩住你個頭，坐住你條腰骨，兜頭打廿幾棍，然後數籠俾你，你頂唔頂得住啊？你受唔受得落啊？我想話， 嗱，我覺得下一波咧，再係咁嘅話咧，就一定會出現呢個抗税運動。 係， 你問我再咁樣抌錢嘅話，仲有104億海洋公園咧？ 係啊，呢個 有冇計嗰條數啊？ 唔係呢個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喂，你攞咗你啲錢之後，喂，你反而你攞嚟即係去零， 你嚟挽救自己民望就攞我啲錢嚟燒。 啊，羊毛出在羊身上，係咪？即係呢個係喂，你咁不義嘅話，不如我自己本身。組織一個叫做係影子政府，我哋自己派翻俾自己啦，係咪？ 我點解要俾你用先嗰啲錢？ 係啊， 喂，呢個係一個合約， 即係社會 契約嘅關係。 社會契約， 我俾税你，我係壓縮緊你，係將嗰啲錢用翻一個所謂整體嘅利益，而唔係純粹係個人嘅利益。啊，撲你個街！你係為咗你個人嘅政治利益，而去將我哋嘅錢咁樣用。之前嗰幾千億已經係用喺基建嗰度㗎啦，已經係成日跟住話就香港冇競爭力，冇競爭力。點解會香港冇競爭力？係由董建華一路到而家都冇試過長線投資落去香港嘛？ 你咪睇， 你睇下旅遊業，因為你就係食自由行嘅快錢。 點解冇競爭力？ 結果旅遊業都冇競爭力。 你咪睇下海洋公園咪知咯。 海洋公園 exactly 就係 點解無端端即係點解過去幾年都不斷蝕錢？你話抗爭你就係今年嘅事，但係過去幾年咧 蝕咗好多年啦。 你換咗呢個孔令城換咗幾多年啊？換咗五年、五六年啦。之前好地地 嗰個係梁振英嘅政治酬用， 咪就係、是、 踢走咗 Alan Simon 啊嘛。 係啊，盛志文做得好地地，佢自己本身搞呢啲 event， 佢咪搞埋哈魯惠啊嗰啲咯。 哈魯惠有聲有色，係嘛？全年最賺錢就係嗰個 project。 停埋啦，今年 冇啦， 停埋啦，今年。 你仲要今年都有搞，唔係今年有搞，好似話即係前舊年有搞定點樣？佢話即係做政治審查啊嘛，即係入邊有 舞台劇腰斬， 舞台劇腰斬咁啊，做埋呢啲乜嘢係嘛？即係你。那些真是人才的人你不用是吧你就是用人為財 你就將那些公職當做政治層面的後果整個香港的競爭力衰退怎知只是黑警你現在看到根本整班官員他不去做政策我在政府工作六年最難做的是什麼呢就是你搞那些最低工資那些因為有爭議性資方又咁講，勞方又咁講，你一定有個策略計劃然後用幾年的時間去推動一個政策然後長遠去改變最懶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派錢、派錢現在比懶更衰格的是什麼呢是亂咁派是亂咁派 亂咁派還要是選那些呢即是其實可以過水濕腳的來派 你想想之前就繼續資助那些這樣的旅遊業都未少這個邱騰華是不是記不記得一個遊一個旅客不知道180元還是不知道資助 那些旅行社 有沒有旅客來啊你日日在這個旅遊區放催淚彈、 啊、 逢星期六日 Halloween 你都在德輔道放催淚彈、是吧平安夜你又放催淚彈哪裡有遊客來啫那些錢就倒落鹹水海就益了建制派做旅遊業那些人 最蠢的你在那些即大時大節沒有新聞的日子你真的放催淚彈這些就變成國際頭條咯全世界一定報的因為個個地方都是很安平、很和平的 平安夜大佬。 平安夜是得你香港才放催淚彈，呢點會不成為一個喂舉世皆知的呢啲咁樣嘅醜聞啊？ 咁然後就用我哋的錢去 cover up 你哋呢班愚蠢的庸官所做的決定，然後那些醜聞就由我哋去幫你埋單。 因為你梁振英嗰陣時要政治酬庸呢個孔令城，所以我哋額外揞多106億出嚟養 你啦嘛！呢、這個孔令城上場就已經講話一路話要研究轉型，研究咗4年啦、有冇一個新嘅投資海洋公園落成啊？ 係啊， 大佬你就係好似同國泰一樣，以為食住自由行嗰條水，同嗰啲洛克道嗰啲藥房係一樣，個心態啊係一模一樣。只要自由行嚟，我就用最低端的方式去賺錢，乜都不用搞，只是賣奶粉搞定。然後跟住你看黃定光嗰個上水嗰個購物城，玩完啦，完全拍烏蠅啦。 新田購物城， 新田購物城完全玩完啦，已經係好啦。跟住你看下海洋公園，係啊，當嗰啲安徽啊再遠啲嗰啲去到東三省嗰啲遊客嚟嗰陣時候，梗係覺得你新鮮啦。但你看下而家深圳啦，呢啲主題樂園多到不得了，成個華東啦，你看下主題樂園多到。淨係上海，你睇下，人哋點會嚟你咁逗嚟嘅海洋公園啊？乜嘢新嘅投資都唔做，然後就諗住坐食老本，同國泰一樣，個服務質素同廉航一樣，收人哋 premium 嘅價錢。點解啊？因為你諗住佢由貴州嚟香港搏機，再飛 long haul， 我 long haul 嗰橛賺到你盡，係咁啊嘛。好啦，結果人哋貴州航空直接飛去呢個温哥華，西南航空，使鬼經理呢個國泰啊？跟住你而家翻翻嚟。叫香港人幫襯你，跟住就篤灰，跟住搞到啲空姐30個人俾人炒，我點會放過你先？ 香港人你看不過眼等於翠華一樣，是吧？當自由行的時候，哇大佬門口長期排隊，我在觀塘看那間，那些服務態度惡劣到不得了，是吧？現在沒有了，全部沒有客了，香港人就不再去了，其實已經是海洋公園 好少啦，真係你翠華已經係越嚟越即係至今墮落啊！ 係至今墮落嘅，但係你喺海洋公園咪一樣咯，因為你以為九成八成幾係自由行啊嘛，好啦，以為自由行可以永續啊嘛，係嘛？我想問好多人串呢個蔡英文，台灣冇咗大陸遊客三年啦，係咪先？咪自力更生咯， 咪就係咯， 開拓香港市場，開港韓南韓日本市場，日本市場好成功啊！日本人很喜歡去台灣， 其實說真的 香港人現在都喜歡去台灣， 人家的賣點就是因為沒有大陸， 因為沒有大陸人嘛，是吧？我看看陶傑寫他新年新歷新年去了這個日月潭，你不知道什麼 鬼日月潭很多大陸人，我 他說沒有了，現在 是吧？ 完全沒有了， 現在開始有人踩單車樣， 他日月潭他說真的漂亮到不得了，最重要是沒有大陸遊客，所以我說這個就是你如果繼續是這樣的話，由董建華03年開始一路鼓吹一種就是背靠祖國，那就不休了，一種這樣的即是被人助養的心態，被人包養的心態，換取政治上的忠誠，共產黨是最喜歡的，最好你扛住我，你就走不搶不出我手指了。2003年之前，難道香港的旅遊業不是世界知名嗎？香港從來都是一個旅遊城市，是嗎？由英治時代60年代開始，你看那些航空公司的廣告你就知道，在外國雜誌，香港就是一個East meets West 的一個這樣的這麼特色的地方，為什麼那些荷里活電影來香港取景， 蘇斯王那些， 那些什麼理查波頓那些，即你實際上是因為香港本身有吸引力在這裡，然後董建華這條仆街就將個論述改變，喂，我們沒有競爭力的了，我們被邊緣化的了，如果不是靠中國的話我們死定了，不就是這樣嗎？結果你看看旅遊業到現在有什麼大型的旅遊投資，就算你話唔要基建，你做多啲有特色嘅推廣啦。你睇個旅發局撲你個街，走去搞抽獎，那個程定一啊。 係咪即係搞500萬啊？定 旅發局嗰個總幹事啊，就係又係以前國泰出嚟嘅。 係啊， 判俾個楊全盛嗰間公司做，楊全盛個 partner 好似係，楊全盛咪就係建制派 IT 嘅，係係係，咪同嗰啲洪慧文啊嗰啲走埋一堆嘅咯。 咪點解唔可以？ 咪就係前海嘅 CEO 咯。 點解唔可以直接派錢啫？即係唔可以直接派錢就可以過水濕腳。 佢連嗰個 system 都彎啊！ 咪就係咯。 最撲街建制派係收咗你納税人嘅錢，然後佢 deliver 唔到，但係佢繼續可以靠佢建制派嘅身份去入標下一次。我想問一下警呢、這個政府會唔會 backlist 呢間公司啊？搞一個咁簡單嘅抽獎嘅 system 都 overload， 係搞到一鍋粥。香港你想想第三世界都不如，你想想人哋嗰啲日本、台灣嗰啲旅遊局啲抽獎會唔會搞到咁啊？真係係咪嗰啲推廣旅遊嗰啲已經老土到爆啦，已經係。然後跟住你嘈佢就塞錢俾你，攞錢掟你，係咪？你睇到今日記者會嗰種口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個記者會。你睇嗰種口吻，林鄭嗰種口吻似乜嘢？根本就係一種收聲啦，俾你啦咁嘅態度。即係如果我覺得下一次民意調查佢嘅民望係升嘅話咧，香港人就真係冇骨。 咪同樣有人問㗎，咁你嗰個叫做獨立調查委員會點樣啊？而啲監警會都出聲㗎咯喎，佢話依然不變啊嘛，係嘛？ 唔回應啦。 係咪就係呢個？咪就係講咗好多次咯，虛心聆聽就依然顧我，不次次都係咁嘅。 佢梗係唔係啦？佢而家係白色恐怖全面清算啊！如果佢有虛心聆聽，你睇下琴日法律年度大啟師講嘅説話。很多被捕者根本是不應該起訴，不是特不特赦，根本他們只是過去也都沒有刑事記錄，也都是因為一個政治原因出來抗爭，是現在不是，現在只是用最 narrow 的 definition， 總之就是你犯法就拉你 坐牢，就是咯，你現在 連然後控以最嚴重的控罪， 連農場都搞你了，是不是？ 是不是控以最嚴重的控罪，有反省過嗎？那些人出來是為什麼？是因為林鄭月娥的倒行逆施，然後拒不認錯，以及九月才撤回這個法例，而導致到的結果來的嘛。 所以其實你看到誰昨天馬道立，他都平時我都比較是尊重他，但是其實他講話咩？他雖然講都是司法獨立啊這些東西，但是他講咩叫做是沒有人可以，即是叫做是凌駕於法治之上，你看看現在是不是？ 係嘛？即係你，我當然知道你一個係好捍衞法治嘅大法官。咁但係問題就是，你唔可以當你而家呢個社會上面嘅不公啊，呢嘢完全睇唔到啊嘛，係嘛？已經爛曬啦，已經係。即係點解？即係我當然誒唔可以全部抹殺啦。即係其實有啲人可能攻擊啲法院啊，但係其實點解佢哋嗰個憤怒嘅來源喺邊啫？正正就係因為見到而家法院已經唔可以即係係捍衞到法治啊嘛。 他說馬道立就是控方的事他都管不到、 啊、 其實他的意思說得很清楚，他堆到上來我只是按例去審 理， 我想說在你退休之前可不可以為香港的法治做一件好事， 是啦、 啊、是吧，就不可以有些事法律之外、嗯、是不是只是得那本 law book 的呢、 嗯、 是不是沒有其他事呢，我不覺得是，很多時候你看美國的自由民權運動由這個、馬丁路德金的年代，其實法院聯邦大法官的判決、嗯、其實他們是有政治考慮在這裡、嗯、他們的政治考慮是怎樣推動一個公義的社會， 就是那個公眾利益，就是戴啟思所說的公眾利益， 這個就是戴啟思所說的公眾利益、啊、為什麼美國人家那個的社會為什麼一路向前、啊、你以為只是靠黑人民權運動領袖、 嗯、 這個 Malcolm X、啊、Martin Luther King 嗎、 嗯、 當然不是啦，因為法院裡面那班法官本身就是有一個的推動那個的能力喺度噶嘛，佢有一個 mission 喺度啊，其實係，所以好多時好多人唔明嘅啲人，你同嗰啲藍絲講更加嘥氣，根本嗰啲人係未到咁啊 level 同。 而我哋自己本身嘅即係權力分立啊，你作為政府代表政府嘅律政司啊，你正正就係其實應該要彰顯呢一個公眾利益啊嘛，但你唔係，你而家成個政府咧就側埋一邊，甚至乎自己作惡啦，已經係，咁你點樣會做到即係會維繫到法治啊？ 你好簡單啦、 啊。啊 范國威點解冇咗個位 置、啊、 如果唔係律政司指示呢個咁樣嘅、DQ 主任， 嗯、 去 DQ 阿周庭嘅話，係、 嗯、 咪？去 DQ 阿呢個劉永康嘅話，根本就唔會搞到咁嘅。其實、嗯、好啦，結果最終嘅責任就由當選嗰個議員去承擔。 係， 你話係咪公平？係咪公正咧？我想問下，有冇出嚟解釋過一句啊？鄭若 而家 DQ 人嗰啲咁嘅政 DQ 嗰啲個個升官， 係啦， 唔 DQ 嗰個調職嗰、那個南區嗰、那個 係。馬周佩芬 清病冇 DQ， 黃之峰嗰、那個 呢、這個要俾翻個 credit 佢嘅，其實係因為佢因為佢堅拒唔去做呢啲政治任務咧，而佢自己付上咗代價。 唔係，我就係話香港太少呢啲人，係 啊， 太少 whistleblower 同埋太少呢啲係捍衞原則嘅人。 係啊， 政府裏邊、警察裏邊應該有好多係吹口哨、吹哨者 係啦， 係啊，吹哨者即係話揭露裏邊有事實根據嘅。嗯，他們的一些的瀆職的行 為， 是這個不是違反紀律，這個是為了公義、 嗯、 一樣的，其實所以你很多時候有時候很多這些吹哨者一樣被政府起訴、 嗯、 但是到法院的時候為什麼有些族告不入呢， 是 就是因為他會從那個的衡量那件事本身和那個社會公義之間的那個的平衡嘛、 嗯、 是吧，你現在法院已經側了一邊了嘛，已經是側了一邊，就是我根據個判例而已嘛，哦，總之就是、哦、非法集結、 嗯、 就是看個判例裏面我、哦、符不符合那個那個情況，他不會去問他什麼原因 去出現在現場那裡也不看這個人過去他是不是一個即是刑事罪行的職犯、 是啊、 等等這些東西，所以我就是說有沒有一個官員，不要說現任的官員，有沒有一個前政府的官員、 嗯、 我認識很多這些人，有沒有一個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說話，我是很失望的，對這些人是。當個社會，你看最近《刺針》雜誌有一篇文章，一個港大的教授，他說估計每五個香港人有一個有情緒病。我覺得 很嚴重的了，已經是。 我覺得這個是災難來的，其實。 兩成，我覺得即是分分未必止，其實。 這個已經是一個人道災難來的，不是說我們自己在這裡 victimize 自己。但是有沒有，你看到這些官員，對那些的就算你覺得他是抗爭者，有沒有安慰過別人的家屬？ 不是，你看到現在你昨天誰啊鄭若驊說的話很嚇人憎，還要說即是這個暴徒治港， 是 啊， 啊 是很嚇人憎的，我覺得是、 啊、無恥無論 說給大陸好聽的，這些是、 啊、 坦白說日日吃餃子嗎，難道真的想去北京、啊、是吧，已經想撇的了嘛，已經是、啊、他都不會坐得久，我告訴你、 嗯、 鄭若驊隨時第一個倒添的、 啊、 但你看到即如果這些這樣的情況一路落去，而係我淨係繼續俾錢你， 我覺得要為自己的尊嚴討回公道， 嗯， 就是九月的選舉。當政府已經不再控制到立法會的時候， 你想想啦，即係而家習近平咧， 我就否決曬你呢啲咁嘅嘢。 你想想去年真係好嘢㗎，即係香港第一巴咧，就係香港人刮落去嘅，就係區議會大選。第二巴就係啱啱過去呢個禮拜，就是，台灣刮落去嘅。咁好啦，第三唔係一巴，係一拳窩落佢嘅鼻梁度啊！要 就係，是，變不可能成為可能。 呢，這個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啊，真係。 九月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選民登記行動，我覺得要大規模進行，要多啲熟悉嗰個界別嘅人公開企出嚟，組成一個選民登記運動。 尤其飲食界，喂大佬，你真係俾啲顏色俾我廿蚊張，講啲乜嘢啊？ 黃色經濟圈死緊 啊，死緊啊嘛！佢話即係 就睇下邊個死先。 唔係佢喺度話咩？唉，睇過世界上我行雲咁多個世界係嘛，都未試過，未見過咁嘅政治掛帥嘅經濟係成功嘅。你咪睇下大陸咯，大陸咪就係講，咪就係做埋曬呢啲嘢咯，係嘛？成日都政治掛帥嘅，乜都政治掛帥啊！娛樂又係咁，係嘛？消費又係咁。 喂，我想問下，當年我哋出咗一本書叫《我佔中》，跟住三聯將我哋所有嘅書退翻曬翻嚟。 呢啲咪政治掛帥咯？ 我想問下，當時點解冇嗰啲邱騰華出嚟幫我講過一句公道説話咧？喂，政治還政治，商業還商業，點解冇人講嘅咧？大家當看不到的，為什麼是？跟著你看到的，到今天689還在數《蘋果日報》的廣告的， 啊，他現在不只是數《蘋果日報》的廣告了，還要數你，就是這個愛丁堡廣場那些集會人數，即係佢就好得閒，係啊，唔係佢話咩？即係佢成日喺度攻擊呢個教協啊！教協早排搞個集會，就其實係即係聲討呢一個叫政治清算啦，白色恐怖啊！跟住佢就話：你邊度可能啊？即係企到20,000人咁多啊？係嘛？你一個街磚係嘛？一個平方米啊！即係企得一個人嘅啫嘛！你大家睇下呢個愛丁堡廣場幾大咁樣喺度講埋呢啲咁嘅嘢。唉，真係好心佢啦！你得閒你不如你睇下啲黃，你嗰啲藍絲啊，佢哋作數作得幾咁離譜好過啦，真係。 其實就我覺得立呢個689咧，就係一個 condom 就真，佢係真 condom 啊。其實 如果唔係點會使用嚟做埋呢 對？如果唔係點會做埋呢個無聊？ 咪就係咯。 如果有大少少嘅嘢交俾佢做啊，點會做埋啲咁無聊嘅嘢？係嘛？呢個。新任呢個黨委書記冇見過佢嘅噃， 見咗啊，見咗， 見咗啦， 見咗啦，係啊， 唔係見咗董建華先咩？ 都見埋阿駱惠寧見埋佢啦，係啊。 啊，咁你諗下啦，日日喺度數廣告，我想話紅色經濟圈呢，這個我哋其實就唔係自己發明嘅，黃色經濟圈，我哋學人嘅啫嘛。 咪就係落老共咯。 咪咯，老共話喂，吃我的飯，摘我的窩啊嘛。 係啊， 係嘛？我就係喺茶餐廳，我唔想睇 TVB， 嗯， 我就唔想隔離坐藍絲。 係， 點解唔得啊？ 嗯， 系咪先？咁我咪全部去自己人嘅餐厅咯。 系冇错， 系乜钱系我嘅，使乜我失败你开心添啦？点解张宇仁咁为我哋担心咧？ 咪系咯。 但系如果呢个功能组别选民登记运动要成功咧，就要做得细致嘅。 系 嗱，记住有几个位咧，我哋一定要咧做得好嘅。一个就系呢个马逢国嗰个位。 马逢国系即系嗰个体育文化事。 因为上次我都有了解过，因为阿周博源去选。 系周博源系。 咁咧就始终喺。體育界咧，體育總會啊，嗰個 level 咧， 嗯， 其實嗰啲嘅港協嘅委會啊等等咧，嗰啲體育總會控制好多資源，所以好多利益交換喺裏邊，要攞到體育界嘅選票係唔容易。咁， 嗯， 但係咧，亦都可以咧係爭取多啲文化界嘅團體登記成為選民。係。咁亦都好多符合資格嘅體育總會裏邊嘅屬會嘅成員咧。亦都需要登記成為選民嘅， 嗯， 有啲屬會你真係諗唔到嘅，其實， 嗯， 如果你諗到可以符合資格，快都要登記做選民。嗱，好多人就話我哋要2020真普選就唔好玩呢個小圈子遊戲，我哋即係唔好咁笨。如果係幾條腿走路嘅話咧，你可以繼續爭取2020嘅真普選， 嗯， 係嘛？但係同一時間有另外一啲人去做緊選民登記運動嘅話，就千祈唔好互相攻擊。 嗯， 係你踩低咗嗰啲人，唔代表你會成功噶嘛。 嗯， 係嘛？如果你要成功，你應該係大家。兄弟爬山是鬥哪一個人可以爭取到更多的人支持， 是是是 是是，這樣才是一個方法嘛。所以這個2022這個功能組別的選舉呢，大家不要一個原則性的，就是說我反對這個小圈子，我們不玩，這樣的話呢，即等於立法會未有真普選的時候，大家是不是不去選立法會？ 是是是，兩條腿走路的嘛，我們應該 始終一路都是，我覺得是要有理想的一面，嗯，也都有務實的一面， 是 兩條腿這樣走路的，其實，嗯，而呢個功能組別裏面咧，我同阿戴耀廷嘅睇法一樣嘅，其實 我覺得有幾個界別是可以進出口、零售批發、旅遊，有些 neutralize 佢嘅需要，譬如保險，一定要 get 走陳茂波，找一個唔係 陳建波， 陳建波唔係呢個紅色政客嘅人上去，因為陳建波個老細係呢個許氏找換店啊嘛，所以必然係紅色政客嚟嘅呢個係，所以點解擺佢上去財委會主席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因為攣咗佢要害啊嘛，咁但係其他嗰啲我覺得咧。區議會那席已經落入呢個非建制派手上了。咁仲有就係有機會可以就喺呢個嘅超區裏邊加多一席，同埋喺直選裏邊咧，新界西上一屆咧係自己分票，而輸咗而俾何君堯上咗去嘅。今屆嘅其中一個最大嘅目的就係令到何君堯敗選喺新界西。所以呢個一定要更加協調好嗰個參選嘅名單。咁樣嘅話咧。我覺得是有機會，大家要向住啲目標進發，是九月立法會選舉過半數，到時你喜歡點派錢，對不住，你宣布完之後你的政策是冇辦法執行的。我看你呢個政府點樣行落去，冇計嘅。你而家激到香港人去到咁嘅地步嘅話，很多人就話：，大家冇用啦，坐喺度。唔係嘅，我覺得我哋七個月嚟就係咩咧？就係我哋一路唔相信，就咁結束啊嘛。而我哋一路相信就係只要行落去， 咁你 總會開拓到一個新嘅局面。 確實係，即係你一日未解決咧，佢一日咧就好似黃百鳴咁樣樣啦，係咁去帶你去高級餐廳咯， 即係收多啲人可以。 係啊， 跟住今次唔係撈小提琴，成隊 band 請埋嚟喺度， 係咪先？ 係嘛？點知菲律賓歌手啊，係嘛？成隊呢個爵士樂隊請埋嚟， 翻去睇下家有喜事啊！啫， 我話休息一陣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